什么爱能无怨无悔，不灰心的爱意，痛苦也忍耐，你坚持爱了就不后退。当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说爱的人、没有想到这样的你却改变我，太美丽太美丽，你的爱是多么的甜蜜，轻易就会说爱的人，可是你坚强的付出却改变我，太美丽太美丽，你的爱是多么的甜蜜，在迷失的自我的漩涡，将会在黑暗中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、现在我已全明白什么是爱的真意，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糟糕的，我显得比你早，